音，向阳制作完成，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你无需跟其他人一样，生活里的每一次选择都会给你一万种可能，生活必须另有所想。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本书。我们再次请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夏果果来，我们首先请出这本书的作者果果。果果你好。 大家好，九哥好。 生活必须另有所想，这是你最新书籍的名字，刺穿庸碌的42封信啊，一切给你力量的生活。那我们同时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博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博文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文。 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果果沉寂了一段时间哈。 什么叫沉寂了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读书俱乐部节目了，所以呢说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沉寂了一段时间。 那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沉寂在写我这本书的。 一直在写这本书。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本书呢？是怎样一个契机？ 因为今年严格来说算我出道十周年嘛，然后也是我35岁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实35岁 最好的年龄。 对，是最好的年龄，但是不是最好的年华。 怎么讲？怎么讲？你说一下。看来写这本书还是对自己有一个说法啊。 对，因为其实35岁还比较尴尬一些。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尴尬，因为35岁可能正常的，大家会觉得说35岁的这个女性嘛，应该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疼她的老公，对吧？她疼的儿子或者女儿。但是呢，我呢，至今其实还是单身嘛。如果我25岁的话，我可能这样子，然后觉得哇，你好潇洒啊。但是35岁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向我投来的更多的是 什么人向你投来这种感叹、这种眼光？ 亲朋好友呀，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但凡是听说你35岁至今还是孑然一身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一句话。所以我曾经每年春节每个节假日，我就会说，如果你还是我的朋友的话，请不要问我是否还是单身。 好，我明白了。相当于你现在有13个标签嘛。第一个标签呢，是从成为作者到现在已经10年了， 对， 就第一本书到现在已经10年了。第二个呢是35岁啊，我觉得果果很勇敢啊。上节目之前博文还问说要不要透露自己的真实年龄，果果说可以啊，没有问题。第三个当然也很勇敢，就是单身。 其实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啊，我长得比较像25，所以我才这么勇敢。 好好好，你永远18岁，什么25岁。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你写了一些人生的感悟送给自己当做礼物，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送给自己的同时，其实也想送给一些跟我同龄的人，但是未必跟我相同处境，但是可能会跟我有同样情怀的一些朋友们吧。 那博文来说一说，首先来解解题吧。生活必须另有所想，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在这之前呢，我想说一段我做书这样的感受。 好，可以可以。 首先我接到这个书的任务的时候，我觉得很，现在心里看来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 哦， 因为当时出道，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本书 啊。你的第一本书？ 对，我编辑工作的第一本书，是很荣幸的。然后跟果姐的这样的文章，第二个我觉得这本书内容首先是非常打动我的。作为编辑啊，我是第一个被他感动的人。其中有一些很特别的生活态度，然后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一些生活方式，在这文字中不断的体现出来。在我编辑稿件的时候，我越看越兴奋。这个书名呢，是我们今生活必须另有所想，就是平凡生活当中吧，有希望生活当中有一些另别样色彩，这是我们最初的想法。但是后来我们 根据看到那么的故事，然后觉得这些故事的人物跟我们平凡人不一样，给了我们生活很多力量。这个标题也是经过了很多人，我们想了半个月才琢磨出来的。 生活必须另有所想。其实现在有一个词叫趋同化啊，尤其是在这种大城市，对于这个成功的定义啊，对于幸福的定义有点趋同化。比方说，像狗狗刚刚提到的，在某个年龄可能要干某个年龄的事情，你要娶妻生子嫁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这个有一份好的工作，要有房子，要有车子等等等等。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全部吗？我理解哈，可能我们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些要想的事情，要喜欢的事情，要做的事情。那么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是专门给女性写的吗？ 对，这本书主要是给女性写的。我们的书上写了一句话，叫做刺穿庸碌的42封信。这个时候什么是庸碌生活呢？那就很多人说啊、我什么，很多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追求快乐，有的人追求物质，有的人追求名利。但是在不同的人眼中，这些东西在不同的生命里价值是不一样的。就我觉得这个书主要是写给那些平凡人、普通人我们来看的。我们希望这些平凡人、普通人能够通过这本书找到自己更多的生命意义。在生命里寻找更多的快乐呀，在生命里寻找不一样的价值啊。或者说我们能让自己过得像一个能让自己过得像一个人一样生活。 这里面提到了说刺穿庸碌的42封信啊，这里面提到了写信，难道书中的这些文章都是以信的方式呈现的吗？果果， 就是我之前其实一开始想写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写给42封我自己的信，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只是写给我自己的话，那种力量其实还是有没有张力嘛。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当时想着我写给自己的很多封信当中，其实每一封信都是有一个关键词的。后来我就把这些关键词单独拎出来，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虚拟的，可能它是一些非实物化、非生命体的，比如说写给时间啊，那还有一些就是非常小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写给课桌，我们每个人都有课桌，其实课桌代表的是曾经一段校园的一段回忆嘛。那比如写给墨镜，那它我觉得可能代表就是一种时尚，还有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写给微信，再有一些写给一些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人，那比如说我之前提过沈浩波，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路边我不认识的人，就是这个我某一天在这个坐的士的时候遇到一个司机，那我认为他是代表了一类人。去通过这样信件，因为我觉得通过信件的这种方式其实更像两个人的对话。那这种东西呢，表面看它是非常就是润物细无声，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张力会更让大家会有共鸣，更容易沉浸进去，因为对女性而言嘛，她会更感性一些。 那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不庸碌的生活，才是所谓好的生活？你自己对这个生活有所定义吗？ 其实因为之前好多人也讲过这个问题嘛，也问过我。我说其实我认为所谓好的生活实际上是针对于自己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于说别人认为的好的生活。这也是我选择用信件的方式，我写给我认为的这些东西。那你其实可以随着我的整个这个思考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方式来去思考，你当你面对这个状态的时候，因为这些物件我们平时都会遇到嘛。 那这样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主题。这里面有42封信，都是写给刚才果果所提到的跟我相关的这些物件也好，或者是人也好，或者是情感也好，或者是感触也好。上来咱们就先说说房子。在北京买房似乎现在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是一个家族毕其一生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果果，你对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买间房子与自己过夜，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在这篇文章里边，其实我是举了好多个例子，就是我有好几个这个闺蜜，大家每个人买房的这个心境不同。其实也就是说，我就讲了很多人买房的心境，像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是因为别人有房子我也买房子，有的人说我是为了投资。其实对于我而言，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飘来飘去的。那我就觉得说，你知道搬家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房东今天就说哎呀你要搬走了，尤其是一个单身女人。 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买一个房子就像买了一个家，一个家未必说一定是要有另一半或者是有谁，一个家有你自己，有一个让你踏实的一个窝，我觉得它就算一个家，就不至于说我住在宾馆今天冷了明天热了，对吧？或者我搬家，因为毕竟可能租住的地方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当时想到，对我而言，对于我这种单身女而言，房子它就是一个家。 嗯哼，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哈，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念一段，好不好？没问题吧？买房子啊，这样的一个开头，我几乎是个剩女了，事业和梦想在继续，但爱情却迟迟不来到，外表坚强和无畏的掩饰下，心里却常常有几个词在逗留和徘徊，寂寞、孤单、冷。正如周星驰电影中所说，午夜梦回的时候，这几乎是每个独身女孩都有的感触和难忍。于是在那段时间有了更多的闺蜜，单身的闺蜜，因为我需要找人一起依偎取暖，也从这些单身的闺蜜身上，似乎像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样，看到了内心的许多东西。独立的女人追求各不同，有栋心爱的房子却是一样的心思，即便它不华丽，却仍是一个单身女人在流浪的日子里所能依靠的安全。追求自由的代价就是放弃舒适与流浪捆绑到底。曾经一月三十天，我半月飘北京，半月泊西安，夜不眠，单身女子的寂寞就从骨头里开始渗出，哆嗦着拨通了一个男人的电话，希望他能给予自己一个午夜的安全，却又不好意思开口，于是语无伦次倾诉。西安的冬天总是来得如此迅速，又是如此漫长，冷得让人发怵，寒得让人无助。他打着哈欠，丝毫没有诚意地应付着我的聊天，我有些恼火，如此这般不情愿陪我聊天算了，何必撑着，我还不稀罕呢。他在电话那头懒洋洋地解释，男人贪恋午夜加重的大床，说明他是良民。我还来不及和他计较，他接下来却是一语点破天机：你要做独立女性，常年在外奔波，你今天不习惯了南方的甜，明天不适应了北方的辣，连个自己固定的窝都没有，寂寞也是自找的。我们为什么寂寞？我细酌起身边为数不多的单身女友。然后呢，很巧的是，你写了几个关键词。A 关键词虚荣， B 关键词好胜， C 关键词洒脱， D 关键词安全。这样我们问问博文啊，博文因为是编辑嘛，他应该是最开始与作者的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这几个关键词是说明了当前的很多单身女性她们大部分的生活状态，或者说跟房子相关的一个状态吗？ 对，就是可能房子或者说现实物质生活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的各种压力，就呈现在这种关键词当中。 嗯， 就很多人没办法买房子，就像这一篇故事，它中间写的女主人公最后买的房子是30平小房子。她为什么买个30平？就是很多姐妹都说她，你干嘛买个那么小的房子？ 嗯， 又花钱，然后还不如租房好。但她对自己说了一句，可能房子对于女人来说好像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嗯， 一个回归的港湾，但是实际上不仅仅如此，房子它代表一个人独立的生活空间， 嗯， 一个女性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我对整本书产生共鸣最大的地方。 嗯， 我觉得它阐述了一个女生不仅是一个女生，而且是一个人所需要的这样的独立空间，一个担当。 嗯。 而这些关键词呢，就是可能这些女孩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时候对物质上很没无能为力，有的人说有物质但没有精神，可能就像那个男人的电话，房子可能让你安心，但是毕竟是冰冷的。 嗯， 可能人有物质但是精神很匮乏。 嗯， 只有这些关键词就叙述了这些女性当前的各种迷茫和生活状态。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嗯，特别巧，我在节目中曾经也说过，前段时间我们在说《李光耀时代》那本书，提到了新加坡的一个现实状态，就是单身的女性啊越来越多了，甚至呢从他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角度啊，就经常搞一些联谊会，就是希望这个单身的男性女性啊能够赶快结合起来，然后呢别让他们这个人口的出生率再一度的下降。他们有一个设定，就是35岁，就是你 过了35岁才可以去买祖屋，你知道吗？他那个祖屋啊，是只要你买了之后，只要你住，国家就不会强行收回去，而且买的价格很便宜，很便宜。你要去买商品房，可能是他的很多倍、N 多倍。就很多女性啊，就一直熬到35岁。 我跟你说特别巧，以前呢，就是我每次我说我要买房子嘛，然后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你那个女孩子买什么房子？尤其是我爸妈也会这样说，说女孩嘛，你结婚以后，你现在买个房子，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对。 但是呢，就后来就随着这两年以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吧，然后加上其实之前我这个现在这个离婚率比结婚率还高的这样一个这个环境下，然后我妈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说其实你一直单着吧，我们虽然也着急，但是我觉得到你这个年龄我也能理解。我妈说，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买个房子的。其实我买房子这个事真的是我家里人，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连女孩的爸妈都突然有这种想法，其实可能真的是我妈也觉得是女人独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可能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中，而且也会觉得说你不管到哪个地方，你会始终知道说那个地方我不是有一个房子，在那个地方是有一个我的家的， 有个家，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天空，大也好小也好，我在那边感觉是挺安全的， 而且那个地方是属于我自己的，不依赖于任何人，不是说那是我爸妈的房子，那是我男朋友的房子。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开了个头，刚才提到了，这里面分为不同的几章啊，这里面有言物，有冷眼、热词、力量、朋友、时光、爱情等等等等。在言物里面还有一章写的挺有意思，就是鞋子啊，是写给鞋子的。我要100双鞋子，我的妈呀，这什么概念？特别喜欢鞋吗？为什么要这样来生活？这说明了什么？博文来说吧， 啊，这一点 然后让他补充， 这一点也是我非常想说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标题是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改过来的，这篇文章讲了一个女孩，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单身女孩，就是喜欢去买孩子啊，喜欢是买鞋子，就是在传统印象当中，一个女性，特别在中国啊，还是特别2、3线城市，很多女性都被定义为以家庭生活为主，虽然我们现在到这个时代，但是很多现实是这样的。与我同龄的一些朋友同学，他们的生活主旋律是围绕着家庭，围绕着孩子，但是在大城市就不一样，很多有想法跟我们同龄人，甚至到了35岁这个年龄还有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很孤独，而这些鞋子呢，可能就是他们孤独生活中间的一丝亮色，他们需要很多鞋子，就让自己看得美美的。我觉得这生活应该给他们100双，给他们充足的满足他们这样，内心填补这样的孤独感的东西。而这鞋子就是一个象征，它仅仅是一个这样的。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为自己活一点，这是我最主要看到的东西。而且说到这个，这个地方就是要说的国姐了，然后我就特别敬佩国姐，也特别心疼国姐。 怎么讲？ 就觉得国姐今年也是35岁嘛，就刚刚说到新加坡的35岁都能免费去住那个房子了，然后很便宜的房子， 低价买祖屋 了。低价买祖屋。国姐现在这样生活状态，但是她依然非常勇敢，依然想过自己的生活，她依然，就有这种我现在要买100双鞋子的这样的冲动。她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生活应该为自己活，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是体现了它的意义。生活为自己， 你买了多少双了已经？ 我1年100双。 你一年买100双，我的天哪！ 因为我觉得鞋子还有一个状态，就鞋子就像你又重生了一次一样。因为不同的鞋子是搭配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鞋子是走不同的路。你走的每一段路其实都有一段故事，像现在我的鞋摆在那里，我就知道我穿这样的鞋我要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说什么样的话。 我想想啊，一下勾起了我的思绪。我记得我在采访姚谦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国著名的填词人啊，就是有一首歌叫我愿意嘛，就是他写的。谦儿哥特别喜欢买鞋，而且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啊，一般人是从头看到脚， 他一般是从脚先看起，然后再看头，哎，就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就很喜欢，很喜欢，也是一种寄托， 对 吧？ 对，就这个买一百双鞋，不仅是有一百双鞋，而且还有一种意思在里面，就是女孩子要能驾驭住一百双鞋，就是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状态，我都能 hold 得住， 嗯， 我都能穿出样来。这个是中间体现的最有力量的一些东西，最让我感动的东西。 嗯，反正果果我看出来了，宁愿这个每天吃馒头咸菜，也得把这一百双鞋凑齐，是吧？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的那个状态是，我觉得哎呀，找一双百搭的鞋子就 OK 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鞋是穿在脚下的，其实它给人的是一种踏实的感觉。 嗯， 别人可能看不到，但是其实你自己是最有那种感觉的。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你觉得一双鞋不得劲儿的时候，你可能说话的底气都不对。 嗯， 真的真的有这种感觉，你下次不先试试 啊？这是没双鞋破万劫嘛，从小我爸就跟我那么说，呵呵，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仪表。不过这就是所谓生活必须另有所想嘛。嗯，哪怕是一双鞋，也是一个小情趣，也是一个小乐趣嘛。反正在这一章写了很多物品啊，我们还可以列举啊，像什么课桌。像什么手机这一节叫他拴住了你，你却丢了自己。你丢了自己吗？ 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家面对面都不是用讲话，都是用手机的吗？ 嗯，我发现了呀，我发现这个手机是人的另外一个器官啊，所有人都多了一个器官。你要今天你没带手机，你肯定心里不踏实。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有了它以后，真的是。每天我们都就没带手机，都非常惶恐。但其实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谈的那种感觉就少了很多。 对啊， 因为毕竟手机嘛，你就其实是没有感情的嘛，很冰冷冷的。 嗯，所以以后建议在吃饭的时候先把手机收走啊，然后全都给屏蔽起来，然后我们用语言、用表情啊、用拥抱来让彼此内心温暖。 然后这次饭吃完以后就没有下一次了。 哎，科技确实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手机已经改变了啊，真的已经改变了。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只是有一些唏嘘感叹，但是也无法阻挡这股热潮，但是确实应该有失有火啊，尤其是跟你亲密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整天抱着手机，这个后果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是不堪设想啊。啊，也希望这本书呢能够让你被更多人、更多朋友认识啊！当然，同时也希望能影响更多的朋友吧啊！生活必须另有所想啊！不要再给自己喝下安乐的毒药，让我们开始真正愉悦的生活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果果，也感谢博文，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好书，朋友们，明天再见。